收听新闻点点听，今天是2017年2月8日星期三。首先来关注国内资讯。经过猴年持续一年的火爆之后，全国热点城市的楼市在今年开年迎来了一片冷清。公开的信息显示，春节假期期间，南京、杭州、苏州等地的新房成交量纷纷萎缩，大多下跌至个位数，为近期三年同期的最低值。市场人士预计，热点城市的楼市冷清可能会延续一段时间。目前召开的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工作会议提出，2017年新疆计划开工交通建设项目2933个，总投资约7571亿元，预征完成投资2000亿元，建设总里程约8.23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7292公里，普通国省道1.03万公里，农村公路、特色乡镇路4.18万公里，资源路、旅游路等2.29万公里。近日，北京小客车指标数量调控网站公布了2017年小客车摇号指标配额。2017年小客车指标年度配额为15万个，其中普通指标额度9万个，示范应用新能源指标额度6万个。普通小客车指标方面，个人指标额度占年度指标配额的92%。童话大王郑渊洁发布了长微博，质疑云南丽江收取古城维护费。2月4日晚，丽江市长郑毅回信郑渊洁，称收取古城维护费得到云南省政府批准，并以行政事业性方式收取。郑渊洁表示感谢郑市长的回应，但对收取维护费的行为仍存在质疑。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据广大业主的公开信，广大业主，三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不动产登记工作，确定了积极作为、依法行政、有序推进综合施治的工作原则，目前正在对全市房地产进行全面调查摸底。经反复查找历史资料，现已认定福城57、福泽怡园14至15号楼、燕巢家园、祥新日升、电子城小区可以办理不动产登记，其他小区的资料正在逐一核查中，结果将陆续公布，本周内将出台具体的解决办法和工作方案。市委市政府坚决依法维护购房者的合法利益，依法维护房地产开发企业和中介机构的合法权益，坚决打击房地产开发企业和中介机构的违法行为，对煽动、操纵、挑唆、串联、组织广大业主游行、上访、制造混乱的不法分子，坚决予以打击。未经批准的上街游行、封堵道路等属违法行为，广大业主应依法有序反映问题。市委市政府在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市信访局、燕郊高新区信访接待室设立接待中心，安排专人负责宣讲政策，通报不动产登记工作进展。同时，市委市政府已安排燕郊高新区迎宾北路行宫东大街街道办事处机关干部代表市委市政府深入各社区进行政策宣讲和通报工作进展，请广大业主配合政府工作，不传谣、不信谣、不造谣，相信市委市政府将全力维护广大业主的合法利益。咨询电话03163088130、13231647234，三河市人民政府，2017年2月7号。 一种音乐给人一种心情， 慢慢靠在我怀中，将你的失落，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 靠吧，回头已没有办法，随他吧，随他吧。 多情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 在心， 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 别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

道你要说你跟我来，请你跟我来，用你的热情奉献你自己，请你跟我来，请你跟我来，将你的欢喜传给每一个人。

的天朝上，你看起来似乎有许多话想讲，人潮在身边来来往往，我们靠很近却像隔着我，看着你湿的头发想帮你擦，终究只是静静听你骂自己傻，你说我应该有好对象吧，我唯唯一家没有回答，很高兴我的 一包火柴燃烧我的心，

世界，我只想你来。除了你之外的人都听说我的感觉，从来不会骗我。可是这一次他陪我犯错，全世界我只想你来。我把心情疼得那样颤抖，谁能证明什么是能够天真。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清气盛宴，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消费即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3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2月8日星期三，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目前从事品牌价值评定的英国专业咨询机构推出了2017年度的全球品牌500强榜单，白酒行业仅茅台、洋河入选，其中茅台排名118位，洋河排名398位，行业老二五粮液无缘入选。在中国品牌中，中国工商银行挤进全球前10，品牌价值478亿美元，中国移动以467亿美元紧随其后。返程高峰，部分地区火车票、飞机票紧张，部分市民选择拼车返回工作城市。据了解，滴答拼车和滴滴顺风车两家拼车企业运客超过800万人次。根据滴答拼车统计，返程热门的路线多抵达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滴滴顺风车还介绍，在农历正月15之后，一直到2月21日春运结束，仍有大量的跨城春运订单产生。外媒报道，美国爱达荷大学行星科学家巴恩斯表示，受到地球和月球潮汐系统的影响，月球正以每年3.8厘米的距离远离地球。然而地球的自转速率正在缓缓变慢，直到与月球相同，届时月球将不再向外退，而是向地球移动，最终发生碰撞，时间会是650亿年后。目前召开的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工作会议上提出，2017年新疆计划开工交通建设项目2933个，总投资7571亿元，力争完成投资2000亿元，建设总里程8.23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7292公里，普通国道、省道1.03万公里，农村公路特色乡镇路、农村公路特色乡镇路4.18万公里，资源路、旅游路等2.29万公里。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 回头已没有办法，随他吧，随他吧。 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

我听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因为与你散发，我爱的人 执着于昨天的痴狂，我的心像是台北的街头，不知该往哪走。你的心像闪烁的霓虹，叫人迷恋也迷惑，我没有把握。谁在

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们的爱听友 一样不善于表白